春天还没有过，夏天就来了。我缓了下神，突然发现这个气温真的就已经夏天了，感觉那种寒冷的感觉还在，但是呢街上已经有人穿短袖了。我周末去三里屯的时候还见到有女生已经开始穿短裤啊，男生也有穿短裤了，时间好像中间空了一块，然后我们就被猝不及防地丢进这滚滚的热浪里面。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样也好啊，这样我就可以开着窗户睡觉，然后夜晚的河水的声音，风吹树木的声音从窗户外面灌进来，然后特别有生活的气息。跟过去说再见吧，有那么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呢。这里是要做一个追风少年的永不疲倦的充满热情的朝夕音乐。 The sun is a mass of incandescent gas, a giant nuclear furnace I'll wait around for days, this porch on which I pay, cause I need your mind, I need yours. You stole my breath away, you swore to me you'd stay, I found something that I adore. Oh, how are we supposed to go on, not knowing if you leave the way things we'd scream. Now kid, let's knock at me, cause I need your mind, I need yours. Four walls and fancy friends, don't need me not up there, cause I got you now and that's enough. Well, I'm glad, so am I. Let's take good from our past, back home for things that last. Let's tear it up here, you and I. 叫做 Crazy Bird， 来自 Wild Child。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开始的时候一个小男孩的声音说，太阳是一团炙热的气体， 太阳呢，只是宇宙当中一颗十分普通的恒星，但是它却是太阳系当中的中心天体。在太阳系当中，包含我们的地球在内的八大行星，还有一些矮行星啊、彗星呀、和其他无数的太阳系的小天体，它们都在太阳的强大引力作用下环绕太阳来运行。所以在太阳系当中，这个疆域十分庞大。我们就拿冥王星来举例，它运行的轨道距离太阳就将近有40个天文单位。所以呢，我们就是太阳照耀下的一颗非常非常小的微粒。当然也正是因为太阳的巨大，当我们沐浴在阳光当中的时候，才会感觉啊如此的幸福啊。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这6个字，你就可以真实的走进我的生活。当然呢，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可以在这个公众平台上面跟我们来沟通互动，当然呢，每天会有好玩的事情在这个公众平台上面来跟你分享。如果你不想落伍的话，想做潮流青年的话，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 Jess Glynn and Clayne Bennett， 这首歌叫做 Real Love， Check it out。 Oh, 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I wanna feel. Oh, you got the feeling that I know is real, real, real. 刚刚这首歌曲，如果你耳朵非常灵敏的话，你会听到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是朝夕音乐片头中的电乐。没错哈，歌手是我非常喜欢的 Jess Glynn and 曾经来过中国的 Clean Bennett。 Jess Glynn 我介绍过非常多遍了，但是 Clean Bennett 我却很少提及。他们是一支来自于英国的电子乐队，2009年他们成立在英国的剑桥，凭借2014年发行的单曲 Rather Be， 这首歌一定要记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他们被众多人所熟知，他们的音乐可能被称为融合性的音乐，混合了电子音乐和古典音乐。大部分的时间他们用来创作音乐，然后邀请其他的艺人来演唱。乐队的名字叫做 Clean Bennett， 意思大概就是彻头彻尾的混蛋，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2014年的时候，刚刚我说的那首 Rather Be 首周夺冠，二月份 Clean Bennett 这首歌连续第三周领跑英国单曲榜。到了2015年第二年的二月， Clean Bennett 和 Jess Glynn 合作的这首 Rather Be 还获得了最佳舞曲录音奖。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既不是 Rather Be， 也不是大家所熟知的 Rockabye， 当然也不是 Symphony。 这首歌来自 Clean Bennett and Noel Ball 合作的，叫做 Rihanna。 到底是不是用来致敬 Rihanna 的，我不知道，自己来听一下咯。 Where's the light? Still dark when I close my eyes. We tried, but the feeling's gone. Summer nights, a beating heart can confuse your mind. We tried, but the feeling's We can hold our hands together through the storm. Am I making you proud? Or could I do better? Hey, hey, father, there's weight on my shoulders, but it's not over. I still have faith. I still believe in chasing rainbows. Storms don't last forever, forever. Remember, we can hold. 这首歌来自 Stray， 叫做 Storm。 Stray 的原名叫做 Sienna Maria Cork， 她是一位来自于英国的创作型歌手，毕业于英国的皇家音乐学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在英国的音乐圈有非常多了不起的流行歌手都是毕业于这里。最初呢， Stray 一直学习的是古典音乐，重点学习钢琴和这个双簧管的演奏，还会进行声乐的训练。她在12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作词了，学习接触怎么样去写一个非常好的歌词。2018年的一月，也就是今年的一月份，苏芮连同另外的六位艺术家被选入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2018英国赛区的比赛。之后在上个月，苏芮用一首 Storm 赢得了这次海选，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他将代表英国出席在里斯本举办的2018年的欧洲歌唱大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德国的音乐神童，这首歌叫做 You Don't Owe Me Your Love， Check it out。 So hard, but I don't get the things you do. I don't know where to start. Oh, I wanna hate you. I'm trying so hard. I can't do it, darling. Guess it's in my blood. Oh no.I wanna understand you. I'm trying so hard. I don't know why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 It's tearing me apart. I wanna forget you, baby. I'm trying so hard, but there's no way. Please don't let me down again。 Kim Cameron 来自于德国，从他记事的时候呢，他就在进行音乐的创作。五岁的时候拿起了吉他，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演出了。我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我七岁的时候好像才刚上小学一年级吧。并且呢 ，Kim 还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人生的第一支乐队。之后他就开始在家里面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歌曲的制作。他曾经说：“别人有钱想买房买车啊，我有钱就想发新歌。”单押唱二，在音乐上面多么的执着啊！希望他将来有美好的前程。好了，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朝夕音乐。非常欢迎你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来跟我这个不红的网红来互动一下。当然呢，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跟我们来沟通互动。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16 years 16年16岁啊，到底怎么翻译由你来决定。当然我只有 16 years old， 作为16岁的宝宝，我跟大家来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